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招办主任王丹，北京化工大学招办副主任李庆。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北京工业大学。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年自主招生的计划和去年相比多了还是减了。王主任， 2018年我校自主招生计划的共是67个人，比上一年度的70个人减少了3个名额。整个这67个人呢是要纳入到我校年度招生的总计划里。2018年的招生专业的类别跟2017年是一样的，还是分成4个大类，分别是电子信息类、先进制造类、建筑规划类和经济管理类。 这是没有变化的。 这是没有变化。这4个大类底下包含的10个专业也是没有变化的。这10个专业都是我校最具有优势特色的10个专业，也是我们每年考生这个报考比较热门的专业，也是分数非常高的这几个专业。这电子信息类里面包含3个专业，分别是电子信息工程试验班、电子科学与技术试验班、软件工程试验班。那么在电子信息类里面，我们拟投放的自主招生的计划是20人，这是跟去年相比是没有变化的。第二个是先进制造类，包含2个专业，一个是机械工程，一个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括号试验班。这个类呢，我们计划招生15名自主招生的学生。那么机械工程是7人，材料科学工程试验班是8人，这个跟17年比也没有变化。 也没有变化。 对， 好，那么变化呢会出现在后面，建筑规划类和经济管理类。 在建筑规划类里面，我们包含的3个专业仍然没有变化。一个是建筑学，这是5年制的，一个是城乡规划是5年制的，还有一个是工业设计。整个建筑规划类呢，我们拟招生的人数是14人，比去年减少了1人，去年是计划是15人。这个建筑规划类里面，我们在去年呢实际上是有文理兼招的，今年暂停了对文史类考生的招生，说减少了1名这个计划。第4个类呢是经济管理类，这里面包含的2个专业金融学和会计学，这个没有变化，我们今年停招文史类考生。 今年北京工业大学自主招生的这个专业全部面向理工类学生。 是的，是这样。 相对来讲比较特殊的哈，和其他学校会有相应的不同。没有笔试环节。 对，我们主要是分成两个环节，一个是资格的初审，然后从中呢择优选拔。 对， 第二个就是综合能力面试。这个就面试，没有这个笔试这个环节。在面试环节里面呢，就是我们希望通过专家和考生之间的这种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这个考察，能够更加全面的来考察学生他的学科特长和他的创新的这个潜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学生更好的在这个面试环节来发挥自己的这种优势和特色。 分成的是普通面试和附加面试，我们也就是说A 面试 A 和面试 B， 考生怎么样来选择？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综合能力面试呢分为这个面试 A 和附加面试，就是面试 B 2类。那通过我校资格初审的这个考生啊，必须参加普通面试，就是这个面试 A， 还可以同时自愿申请参加附加面试，就是面试 B， 来去在相应的专业类别里面可以申请参加哪一个专业类别的面试 B 的考核。 A 面试和 B 面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那面试 A 呢，对整个他的学科的一些基础，他高中的一些学科的基础，他的这个动手实践能力，他的社会实践啊，他的应变能力，这个方面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一个考察。那面试 B 呢，主要是来更加关注学生的实操的环节，就是他实际动手的这个能力。所以参加面试 B 环节的考生是要进入到我们的专业实验室，然后通过在专业实验室里面完成我们指定的这个任务，根据他的表现

李干杰部长回答说呢，大气十条是2013年9月份正式发布的，这个文件在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是首次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的环保方面的重要文件，它是中央坚决向污染宣战、开展污染系统治理的首个行动计划。那么大气质量5年来呢，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